好， 第二节 翻嚟第二节，就头先我哋讲过啊，对比中国历代嘅政府同埋罗马人本身嘅政府嘅架构，同埋对地方政府嘅管治方式嘅唔同。咁我哋呢一节咧就讲下最紧要嗰个就是、阿头皇帝啦。就中国人嘅皇帝就叫做天子吓。咁、如果以西方嚟讲咧，一个天子有三种权力嘅，讲咧佢就系集咗呢个行政权啦，即系啲钱点使嘅权力。立法权，我一句法例就法例，同埋司法权，即系定人生死惩罚嘅权力，呢三样嘢都有嘅。而且天子即系皇帝啦吓 ，L 吓。 有军权。 军权啦，军权其实即系三个权。咁但系罗马个皇帝咧，我记得就好特别。罗马个皇帝咧就永远都唔会话自己系皇帝。 嗱，首先呢个字咧就好特别嘅。罗马就从来冇 emperor 嘅，其实本身 哦， 佢系呢个 emperor 呢个字咧就古法文嚟嘅，就其实啲法国佬读错啊，即系啲咁啊。其实正式个名咧叫 imperior 啊，即系例如imperior 字而家仲有用嘅，即系例如你一啲第二国嘅皇室叫 imperial 啊嘛。 嗯， 即系你嗱，国王咧，即系 king 咧，就叫 royal 嘅啫。嗱，皇帝咧，即系神圣罗马皇帝啊，嗰啲东罗马皇帝嗰啲咧，仲系叫 imperial 嘅个皇室，就唔系 royal 嘅字嘅。咁就嗱，正式嚟讲，拉丁文就冇 emperor 呢个字嘅 ，emperor 字系即系罗马灭亡之后，先用翻呢个字形容翻罗马皇帝嘅啫。咁你 imperial 呢个字点解咧？本身你讲下。 即系 imperial 呢个名叫大元帅咁解。 系啊，其实罗马 正确啲嚟讲， 系啦， 行罗马公 有嘅 公，系啊，即系当年罗马有一个最劲嘅将军就叫苏拉，即系其实系末期嗰阵噶啦，佢又将啲政敌就杀晒，即系总之佢系一个好似类似曹操型嘅人，咁啊啲人就称佢为 imperial， 系， 即系喺啲军队对佢讲系大元帅， 系啊。 呢、这个第系呢个字第一次出现嘅， 系 历史上。咁呢个事出现咗之后咧，其他好多人都好多独裁者，即系之后好多好打得嘅将军都有呢个封号噶啦。但系正式变做皇帝专用，其他人唔俾用嘅咧，就系、是、罗马第一任皇帝，其实就唔系皇帝，但系个个都话佢系皇帝噶啦。 系 啊，就系、是、叫做 Augustus Caesar， 系啦， 所专用， 我叫做。 系奥古斯都，但系奥古斯都呢个名字，或者 Caesar 呢个名字都唔系皇帝咁解。咁啊，系咯 ，Alex， 你讲讲啊。 嗱，其实何即系点解罗马嘅皇帝咧会有一个终身制咧？其实咧就其实呢个 post 咧，即系个皇帝嘅名字就冇终身制嘅本身。但系咧呢个皇帝呢个称呼咧系有三样。職任加埋一齊噶嘛？第一，你當然就係一個軍隊嘅大統帥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嘅終身護民官啦，呢、這個身份啦。咁護民官，我哋之後再講啦。呢、這個， 因為嗱，即係係，如果話護民官嘅意義咧，就係、是、護民官有一個權力，就係、是、對抗。贵族元老院嘅权力，佢有个权力就系可以立法，替人民立法，叫啲人民出嚟，我讲一条法例就可以立法，即系等于天子嘅立法权， 同埋有否决权，即系你 同埋否决权， 你元老院打一条法律系要挟到人民嘅利益嘅话，佢可以否决你， 系啦， 等你 佢系啦， 你砌掂咗啲利益再。分 我再俾你过， 先再俾你过，呢个系个绝对嘅否决权嘅， 即系一个立法嘅权力，就系喺呢个护民官手上。 系啦，咁啊， 司法军队嘅权力就喺大元帅 imperial 手上。 咁呢个护民官咧都系民选出嚟嘅，当然。咁但 系佢人哋就俾咗佢终身嘅职位。 系啦，呢个终身，因为佢代表咗人民啦，嗰时我唔知道啊。咁呢个迟啲再讲。咁啊，最重要，亦都系个点解会呢个由一个中央护民官嘅称号嘅啫。其实即系一个封号嚟嘅，冇实权嘅。其实本身就咁，点解开始会有个终身制咧？就系、是、呢个最大嘅即系罗马嘅祭司呢、这个职位咧， 就是終身制。所以點解皇帝會有終身制，就是因為呢個終身嘅祭司嘅職位都包含咗喺皇帝嘅職能上面，所以佢先至會變咗終身制啦。咁就變咗三個溝埋一齊，即就等於皇帝。 系，但系佢亦都冇自称皇帝。咁其实你又系同当时奥古斯都，罗马话第一任皇帝系奥古斯都嘅假设，我哋研究佢做皇帝啦吓。佢点解会叫咁样做呢？就系罗马，佢啱啱嗰个位置咧，就系罗马喺一个叫罗，以前佢行一个共和国，即系等于而家中国嘅共和国。吓，佢叫自己中国共和国。 似美国多啲。 美国啦，美国又好，中国又好啦，我哋咁样讲啦，我哋以而家中国举个例，中国佢曾譬如话邓小平出嚟之前曾经出现过毛泽东呢个人，佢立晒所有嘅权力，于是邓小平将佢改变咗，变成一个集体领导，九龙治水啦，即系江泽民年代个个人都叫佢做九龙治水，九个人分掌权力。而當時羅馬係有一個類似咁嘅情況，係、一個叫元老院制，係元老院入面最大幾個派系嘅人喺度鬥來鬥去，喺個元老院入面。其實主要係兩派，一派係親平民，一派係親貴族。一派係保守貴族，保守貴族即係等於你睇嘅即係中國嘅共產黨。江澤民年代所謂九龍治水，你又立一嚿嚇、管珠寶。嗰、那個就去管呢、這個江澤民就管電信，你胡錦濤又好似管 internet 又好，乜都好，大家各自講一嚿，周永康管石油，各個一人一嚿，互相制衡啦嘛。咁但係點知但係佢哋有其實有一條道理，就係話唔准有任何人係勁過任何人㗎嘛。即系冇一个人能够，罗马人系好忌有任何人 above the law above equal， 即系佢唔可以俾任何人去凌驾个系统，呢个系统就 系 个罗马共和国嘅政体。 系啦，个政体嘅精神就系 check and balance， 就系冇一个人，佢罗马人系好憎皇帝嘅， 因为 边个人， 因为嗰七皇帝点解要驱逐国王，就因为个佢系个。个国王做嘢令到国家蒙羞嘛，呢样嘢都唔系利益，唔系钱都唔系最大，系直头冇面嘅令个国家。 系， 咁呢个之后再讲啦。咁啊就系，咁所以佢俾，即系佢唔会俾个国家嗰个名誉啊，俾一个人之手上面毁咗。呢样嘢系最介意呢样嘢，都唔系钱嘅问题，唔系军权问题，呢个分。 罗而且罗马人佢。进入咗共和国之后，蒸蒸日上，将所有佢周边嘅国王全部打败晒。如果你任何人想做国王嘅话，即系变相我系俾你一个外族嘅 system 去凌驾于我罗马人几百年嚟嘅精神，就系话我哋唔需要有国王，但系我哋劲过国王呢一种虚荣。 系啊，即系个共和国， 呢个即系传统。 呢个共和国政策系比任何帝国或者王国系更加强。 系，呢个系佢哋嘅。 如果亲手用罗马公民系一个个咁样去毁灭咗佢， 佢系冇当年啦。首先大家要明白个历史，我略略讲个历史。罗马最古早嘅历史就有七个王，但系当佢到第七个王嗰阵咧，就倒行逆施。而且佢嘅底，佢唔系一个完全喺罗马出身嘅人嚟嘅。 佢都系个， 佢系一个 外来， 佢系一个移民。入咗罗马爬到上去，然之后佢系亲外族，所以罗马人就好憎佢，赶走咗佢。咁然之后罗马就行一个共和制，而佢由于佢嘅共和制度系优于其他嘅制度，越嚟越强，但系强到一个地步就系话佢根本嗰啲贵族自己之间同埋平民自己之间嘅贫富悬殊越嚟越大，而贵族佢哋为咗拿权就死都唔肯改，即系嗰个行政效率系好低下。到处都有乱事，於是就将原本嗰个军权就佢嗰个军队，原本嗰啲军队咧就系、是、用募兵，系用征兵制嘅，个个公民都要去当兵，就变咗做有职业军人嘅阶级出现，而职业军人嗰啲军头咧， 到最后就唔听你元老院点，就包括有凯撒啊、庞贝啊、克拉苏啊一大群咁嘅人，大家打来打去，到最后凯撒系赢咗嘅。但凯撒做错咗一件事，第一凯撒佢人抽穿，佢睇唔起元老院。 哦， 第二佢去亲呢个埃及人，带一个埃及皇后翻嚟，犯咗大忌，啲人觉得你想借埃及人嘅手。啊，同埋借北边你嘅高卢兵嘅手推翻我哋罗马元老院呢个制度，所以就好得人憎，所以令到啲贵族要杀佢，佢哋即系有少少似而家嗰啲律师叫人唔好派钱系一模一样嗰种心态，都话香港嘅律师佢话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中产精神，你唔可以派钱咁堕落嘅呢种咁恶居嘅情况之下就杀咗凯撒。 我都 知。咁当佢杀咗凯撒之后，佢阿凯撒死咗之后呢，佢有个继任人，佢居任人就係罗马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呢个人佢係19岁就出嚟，即係佢死咗之后嗰张遗嘱就话我将我嘅身家性命财产，因为佢冇仔生啊，阿凯撒冇仔生嘅，佢将佢自己嘅名下一任家主个位就俾咗个19岁僆仔，19岁僆仔上咗嚟，估唔到佢系一个天才，政治天才，就将所有敌人打低晒。当佢打低， 其实凯撒系冇谂过自己咁早死噶嘛，可能只系咗10年玩，跟住我10年之后培育个僆仔到廿僆岁先俾佢掌权。咦？点知有十我哋我50岁我就瓜咗啦。呢、這个僆仔 海海撒死嗰阵系。凯撒被人刺杀死嗰阵系54岁， 54岁， 就奥古斯都嘅攞咗个名嘅话出嚟捞起嗰阵佢系19岁，佢统一天下嗰阵系33岁。咁所以奥古斯都佢嘅人咧就系比较文弱，而且系多病。 系 咁啊，佢对于佢明白海，佢明白系要改革嘅政府唔能够再嚟，唔讲唔够再行佢原底罗马人行嗰一套，因为佢嗰套罗马人行嗰套嘢，原底行嗰套嘢净系着重于罗马自己本身嘅城邦嘅利益，而多于成个地中海世界嘅利益，所以佢知道要集中晒权力嚟改变，但系佢亦都要。佢要集中权力之余，又唔能够话你集中到个权力要 above the law， 但系又唔能够得罪罗马人，俾人觉得你清王。 啊、所以我迟啲会即系会再讲啦。呢、這个僆仔阿爸爸由呢、這个即系咩都冇嘅，其实咩都冇啊，即系个僆仔咩都冇。嗰时又唔系元老院员，又唔系有钱，又唔系有权，又唔系有兵。 佢唯一一样嘅嘢就系话凯撒叫我做承继人，系咁多嘅啫。所以是很怪计，是很犀利的。 同埋其实呢张遗嘱是凯撒都自己冇谂过咁快会兑现嘅。 系，而且都唔知系真定假，因为有一个可能，因为呢张遗嘱系当时凯撒嘅最亲近部将安东尼 Mark Anthony 攞出嚟，可能佢系谂住捉呢个僆仔做二皇帝，所以做张假遗嘱，亦都出奇。啊！背后控制佢亦都唔出奇嘅，但系呢、這个即嘅可能性系好高嘅。如果以中国人嘅叫做阴谋论嚟讲吓， 嗱，其实 但系估唔到呢个咧系 嗱，其实虽然即系讲钱呢样嘢咧，就两个有啲抵触啦，个奥斯都即系穆大维同埋呢个安东尼，但系实际上咧喺个凯撒为凯撒复仇呢个政策咧。佢兩個係合作無間嘅， 係，因為依樣嘢係大義之所在嘛，即係等於而家啊，777放少少風叫人派錢，但我有考慮派錢，然之後所有人嘅大義就在於派錢，香港人好正常，邊個夠膽話唔派錢嗰個就係違反香港人嘅共識同埋大義，咁你咪抵死咯，啊！所以你见到班左仔都话派钱好，因为大家都 sense 到派钱先至系大意义所在啊。 系啊，咁但系呢个自己再讲啦。咁但系我哋讲到 我即系略略讲咗点解佢要咁样做啊。咁我哋可以讲下个皇帝，佢仲有好多个名噶， 唔單止話 Imperial， 仲有仲有一個名字，你話頭先講過好緊要係咩呢？ 祭司。 祭司仲有呢？ 副文官中心。 唔係三個之後仲有一個名喎，頭先你講過。 文官中心之後仲有呢、這個大元帥。 First， 吓仲有到啦。佢 Augustus 呢個名字就係第一，佢 Augustus 呢個名字其實就係至尊咁解，係一個有啲神聖嘅意思。 是 但係最緊要嘅名字就叫第一公民。 是第一公民。 係，就係、是，係啊，Priest， 拉丁文嘅名字叫 Priest， 即係第一公民。 其實阿老長咧，蔣介石想學嗰樣嘢， 係咩？ 佢咧佢自己就有啲即用品咧，係會寫叫特一嘅。 哦， 特字嘅特，即一字就係中文字嘅一，唔係唔係一畫嘅一，係中文字嘅一。 嗯， 好似特人嘅，我谂系类似想抄人嘅，其实我觉得。系咁，你继续讲下。 啊，咁特一啊，咁佢嗱佢有几个名字，佢首先我哋如果睇佢，佢叫自己做 Augustus Caesar，Augustus 即系至尊 ，Caesar 就系佢嘅，佢原本嗱皇帝嘅名字其实原本唔系叫 Caesar， 叫 Octavian， 但系佢为咗承继家族嘅名字就叫改做 Caesar。 系啊， 当佢统一天下之后。佢就叫自己做 Priest， 有另一个封号叫 Priest。 Priest 咩嘢字咧？就好得意嘅。如果你系欧洲近代或中世纪嘅 ，Priest 就解王子嘅。 系 Prince，Prince 王子。但 Prince 呢个字咧，如果喺罗马时代咧，其实都有罗马公民权嘅，都叫做 Prince 啦。 好 得意嘅，呢字系嗰阵时冇噶啦。点解我点解咧？咁又浸即係浸肯定快仲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嚟如果你最近有冇打 game 嘅 Warm 2 Total War 出嚟 game Warm 2呢 冇 裏面有一隻兵種呢叫做 Principian 嘅 Principian 就係 Principian 就係講其實就係羅馬公民兵咁但係用咗 Peace 嘅字做起頭 嗯 就係羅馬公民想嘅 Peace 咁但係第一隻即係佢第一公民就係 First Peace 咁解啦即係第一公民、嗯 即系 first among equal， 如果要英文嚟讲，即系我喺众多平等之前，我系一个第一，一个领袖。但系佢系我系第一个公民，即系公民卡我系攞 number one， 即系等于你一哥嘅车牌系第一一样。警察首长系俾人嘅感觉系你系公民，但系你 系 与众不同嘅。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叫国父，啊， 呢个字有，嗱呢个字咧后期啲皇帝系敢收呢个字，好得意。 唔系 Romano， 唔系罗姆路斯啊，叫做Patrus， 哇，我唔系好识拉丁文，这个名系。可以解除國家的父親而不是用在羅姆路斯這個名字。國父這個名字呢就是有住羅馬人本身呢就有一個叫 The Family, 而他有一條叫家主的權力。父親是可以很慈和但是他亦都可以操你的生死。當個老豆父要子死子不能不死那一種的權力來的。咁佢用呢个名亦都系变相系首领国王嘅意思，而到最后佢先至用大元帅吓 Emperor 呢个名嘅啫 ，Emperor 即系佢有四个名嘅 Augustus 吓、啊、至尊第一公民国父同埋大元帅。如果用呢四个嚟睇咧，其实同一个天子嘅，咁仲有终身护民官吓、啊，即系行政。咁而阿奥古斯都最蛊惑嗰样嘢就系佢住得地方系好简单嘅，佢食嘅地佢食嘅嘢系好简单嘅，吓佢、啊、而且到佢死嗰阵，佢写咗一佢有一个佢立咗个碑嘅，佢死咗之后立咗个碑，个碑就喺度自吹自擂，佢最自吹自擂嗰样嘢就系话，其中一样就系话，我系 give up 晒我所有嘅权力嘅。啊、除咗我做终身护民官做呢、这个大祭司啲之外我係唔会我係好少可再做呢个執政啊等等嘅。 大元帥我梗係要啦，即係軍權係要硬嘅。咁其他嘅時候呢我就同公民一齊㗎啦。咁但係人哋做選舉嗰陣呢佢屬意嗰個人呢佢就會幫人拉票㗎喎。但係推舉出嚟啦，咁我會嗱，我覺得呢個啲人你問我邊個好啊，嗰個人好囉，咁佢講一句大家都識做嘅。係咪想死老實講。即係佢係一路隱藏住自己嘅權力，而一路都冇講一個字，係一個 唔係一個權力。這個奧古斯都我哋講呢個後三巨頭，我哋再慢慢再講啦，即係呢個靚仔好聰明。佢唔會將權力一次過攞曬，而係慢慢逐啲攞下攞下攞下，又拼埋一齊。 係，就係依個係同中國古代，即係如果你睇中國古代第一個皇帝秦始皇，佢係用武力打翻嚟，劉邦都係打翻嚟，佢所而且佢係好赤裸裸地攞個權翻嚟。咁如果你話有啲近似於奧古斯都依個做法嘅咧？是第一个那次王莽。第二个就是即是攞嘢的手法是似王莽。第二个王莽是一个不能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可能他基本上的底是不过一个贵族。整色整水的贵族。第二个是曹操。 即 司马或者司马懿都是这一类型的人来的。即是司马懿就唔系阿曹操，其实都系依类型。阿曹操个心狠手辣啲，司马懿就阴阴湿湿啲啫，都系逼出嚟嘅。所以奥古斯都系好值得讲，因为一个33岁就能统一天下嘅人，到而家都 冇见过。我哋讲到咗先，呢节讲到咗先，我阵间翻嚟我再补少少嘢。 好。